各位好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早晨五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.6 度。今天在弱冷空气影响下，天空逐渐转晴，扩散条件较好，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比昨天有所改善。地面风力也不大，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三级左右，最高气温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1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零下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5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七四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听众朋友过年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狗年春节期间，国内电影票房可谓旺旺旺。根据猫眼实时票房统计，初一到初三，国内电影票房累计约32亿元，远超去年同期，刷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新纪录。2018年春节电影市场的劲爆势头在大年初一就锋芒毕露，当天国内电影票房达12.6亿元，与去年同期8.1亿元相比，增幅高达50%以上。狗年春节电影市场的爆发得益于以下几因素。首先，创作题材的丰富多彩，今年春节档期上映的电影覆盖喜剧、动作、推理、动画等多个题材，内容可谓是异彩纷呈。第二是主旋律影片再次展现强大魅力，红海行动还原中国也门撤侨的壮举，该片在初一到初三上座率均超过60%，票房已达4.5亿元。记者走访部分影院时注意到，全场挤近满员，结束时观众中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影迷表示，从《战狼2》到《红海行动》，为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无比骄傲。以上974半点资讯，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向往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。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，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， 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舍不得尝。